我要登上登上山顶，去寻觅雾中的身影。我要跨上跨上骏马，去追逐遥远的星星。 遨游在蓝天的穹谷，